东北的哥在三亚。李志新，一名地道的东北汉子，前几年他来到了海南省的三亚市。他常常对人说，咱是出来打工的，目的就是想挣点钱。在东北时，小李是名的哥，到三亚以后，他干的还是老本行。李志新说，这几年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觉得我好像挺顺利的。李志新原来是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开出租车的，听几个朋友说三亚市的出租车挺好挣钱，于是他便自己一人来到了三亚。这是他第一次来三亚，本来只想到这里试试，没想到他喜欢上了这里。现在一名东北汉子慢慢地变成了三亚市的一名老的哥了。要是你问李志新为什么喜欢这里，他一定会告诉你，这里的景色很漂亮，经常有很多游客来三亚玩。我给游客开车，带他们到各个旅游景点玩，我既挣了钱又旅游了。三亚气候好，一年四季都这样温暖，开出租车很舒服。说起这些，小李有点后悔，早知道在三亚开车这么舒适，当初就早点来了。他又在机场找到一份工作，负责往飞机上送饮料。这个工作是干一天歇一天，对他来说正合适。在他上班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张小娟开出租车。张小娟是一位东北姑娘，没认识小李以前，她已经在三亚替别人开出租车了。结婚后，两人凑钱买了一辆车，开启了夫妻出租车。在三亚，他们觉得还有一个方面比东北强，每天他们可以干到半夜，多挣一些钱。李志新说，在东北，人们六七点钟吃完晚饭，如果没有啥事的话，一般都在家里，街上人就很少了。三亚不一样，吃完晚饭七八点钟，半夜十二点钟，大街上全是人，喝茶的，玩的。这里的气候比东北热多了，所以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小李夫妻俩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一两点才收车，每天的收入是二三百元，他觉得这样的收入可以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小李说，现在来海南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生意也好做了，但是结婚两年多了，却一直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子，只能租房子，经常要搬家。因为经常搬家，家里没有一件漂亮的家具，这是小李觉得对不起妻子的地方。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夫妻俩才买了这辆新车。但是为了买车，他们借了四万多元钱。李志新说，我们现在只有这一辆车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房子，现在还年轻，多赚点钱，以后什么都会有的。